多架战机参演。这些战机从半岛西部海域穿越南部地区飞往东部海域。较早前，北韩证实昨日发射一枚火星15型洲际弹道导弹，准确命中东部公海的目标水域。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部长金宇正警告，将会对任何针对平壤的敌对行为作出强烈而压倒性的回应。天气方面，一道云带正系覆盖华南，同时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沿岸地区。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听日天气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偏北风，听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黄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室外气温22度，相对湿度 72%。 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我是陈家亮，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院长，我亦都是一个肠胃科的教授。香港电台是陪伴我成长的好伙伴。由1970年代开始的节目，例如《黄金的旋律》、《青春交响曲》，以至后来的《轻谈浅唱不夜天》，陪伴我度过很多个不眠不休的晚上。在这里我恭祝香港电台95周年生日快乐。 公共广播95联系香港。 我是林永和医生。疫情升温，变种病毒更易传染，当有新一波疫情，长者是最高危的。科学数据显示，长者只要身体情况稳定，就可以放心接种新冠疫苗。亲友尽快同长者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指定的普通科门诊诊所、长者健康中心和私家诊所、公立医院新冠疫苗接种站，或选择疫苗到户接种服务。 电台第二台 Albert Au 欧瑞强，2000靓歌再重聚， 靓歌再重聚。 我好中意呢个吉他声音嗰、那个。叮一声，那个感觉好清脆，好铿锵。因为呢个叮一声咧，就提醒我个耳朵话：，唉，我哋开始啦，开始咩咧？嗬，希望你已经习惯啦，就系2000靓歌再重聚。每逢星期一嘅晚上，我同埋我两位拍档咧都会喺度等紧你。多谢阿 Vincent、阿泳师同埋阿坚哥啊，两位有钢琴有 keyboard。 其实所谓钢琴 keyboard 都好似两种乐器，其实嗰度有几十种乐器，佢哋可以随时变咩乐器都得。不过最重要嘅乐器咧就系一把靓声吓，咁啊唔系讲紧我吓。大家好，我系 Albert 欧瑞强，我系今晚嘅主持，亦都系呢廿几年来咧呢个节目嘅主持。我哋今晚呢一把靓声咧系 Casey。谢文雅 ，Hello，Hello， 你好啊 ，Casey。咁啊 ，Casey 都唔系第一次嚟啦， 系之前就系同其他朋友就一齐上嚟，但系单拖一个人咧，今次系第一次啊。 系啊，会 relax 啲添啦，吓唔使即系 唱多啲歌咯，可以 系啊，可以即系因为人多咧，又有个好处嘅，好热闹啦。咁如果一个人咧，就可以，譬如有时一阵间可以。同我唱就得啦，同阿 Vince 唱得个， yeah， 你哋咁熟， 好 熟嘅，佢哋两个都系好朋友嚟。咁其实喺个圈里面咧，即系我哋一个所谓嘅歌唱圈啊，好大嘅，咁啊大到咧系又会有唔同嘅风格啦。咁，你亦都譬如同阿 Vince 佢哋有一个好亲切啊，好即系好多人下嘅一个圈子，就系即系教会里边嘅歌唱嘅圈啦。咁亦都你自己咧又会系教唱歌啦，咁有啲学生啦，咁亦都有演唱啦，等等。Anyway， 我哋今晚咧二千靓歌再重聚，请到谢文雅咧，就系因为佢有一把好靓嘅声音之余咧，可以唱好多唔同类型嘅歌。我就最中意呢一挺嘅，好舒服嘅，好舒服嘅声音。不如咁样，我哋用以歌会友先啦吓。咁 啊， 各位朋友，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嗱，有冇人认错？即系譬如你打电话倾，我系谢文雅，咁嗰个人话系咪郑文雅咁样？ 哦，其实咧，由我读幼稚园开始咧，已经咧学校里面嗰啲姐姐都话，你第时大个系咪去选港姐啊？跟住见亲我咧，都系话香港小姐啊，郑文雅咁样，系，所以我细细个就知道哦，系嘅， 因为啱啱嗰个姓嗰个音咧争少少啦吓，咁啊。鄭文雅大家都很熟悉啦，就 是 香港以前的香港有一咁好一屆啦，某一屆的香港小姐。咁啊 ，Casey 咧叫系姓謝嘅，謝文雅同我哋玩少少嘢先。 好啦， 我唔系变魔术，而系只歌咧，原来叫做小玩意。小玩意系咪啊？系咪玩结婚啊？好似好似系啊。 系啊，讲呢一样嘢。 今天共处，你将光阴停住，还学陈旧文艺气口吻细声说，做我来自想讲愿意，还是不好意思，会赞同泪桥段里主角那一句，让你做主。做迷人玩意，还在没名分，手指感觉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才明白原来在意一世穿一次笑玩意，是女人的大志。最终找到靠倚，然后留下长住你心里最深处，是我地址。小小玩意，吻着彼此名字，留待明日传颂你跟我这一节完美情诗。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还在没名分，手指感觉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才明白原来在意一世穿一次笑玩意，是女人的大 怀着迷人没意，还在没名分，手指感觉多么似加冕光圈变天使，你用无限浓情蜜意来做迷人玩意，才明白原来在意一世转一次笑玩意，是我不生大志。 我名叫做小玩意啊，咁啊，阿边时你都有唱呢个歌咁，我听过。 有啊。 我嗱，你哋两位咧，我谂都会好多时候参加人哋啲婚礼啦。咁啊，参加嘅时候咧，可能啊要你唱歌，或者要啊边时要你弹琴，会唔会唱呢只噶？ 都几想嘅。 都想噶。 都想噶。 哦，好得意喎呢个歌，即系讲讲女人的大志咧，就系结婚啦，咩意思啊？都可以切合咧嗰、那个婚礼啦，啊，轻松嘅感觉啦，啊，不过就唔好唱到好儿戏咁就得啦，因为佢礼真嘅嘛。 唱原 key 就比较少啦。 我头先系原 key 啊，即系比较高音啊嘛，呢首 系咯，我都想问阿 Case 咧，哇，喺嗰啲高音点搞啊？好高喎，啊，因为周边嗰啲玻璃杯先要揿住先得噶，咁就爆嘅一分钟。其实个难处喺边度咧？如果唱咁高音，突然间， 如果呢、這、一个，因为佢系假声嘅高音啦，一定要去啱头壳嗰个位咯，嗰、那个头腔共鸣嗰度， 系啊， 好似揿粒掣咁啊！如果一去唔到嗰度咧，就会出唔到噶啦嗰粒声，所以我谂系位置嘅问题紧要啲。 如果你教啲学生去参加比赛咧，会唔会唔好提议唱呢只歌咧？ 比赛嚟讲咧，我成日都同佢哋讲，嗱，比赛咧就要拣一啲唔好俾人扣分扣咁多嘅歌，所以最好咧，你真系你十拿九稳嘅，你 系 要非常之有信心，同埋因为咧，佢哋现场肯定会好惊啊，或者好多音响又好，或者现场可能前面有人行嚟行去，会影响佢哋心理状态噶嘛，所以佢哋一定要攞只佢哋唱出嚟系百二分嘅歌嚟。预自己到时俾人打折扣， 系啦，打折扣都有一百分啦， 系 呢个系真嘅，因为如果头先咁样唱，真系好有一些少危险咯。本来唔系话你唔得意，系突然间会有些少变卦啦，咁就有问题啦。咁啊，参加比赛即系唱歌比赛，其实有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种技巧，另外一种铺排，譬如选曲啦，定个调子啦，定个 key 啦，各样嘢。都要兼顾咁啊，所以仲要系即系一次过噶嘛，同埋系一首歌噶嘛，佢唔知道你其他唱成点噶，净系听呢一首，咁所以咧，比赛呢样嘢咧，即系 另一个世界， 另外一个世界系好似嗰啲读书嗰啲小朋友开始咧，由幼稚园开始咧，就要去上堂，上咩堂咧？系模拟考试系啊，即系嗱，而家我就系加即系嗰个考官啊，咁样个幼稚园嘅校长啦，要问你啊，你屋企有几个厕所啊？咁你要识答咯。 我谂起我细个嘅时候系惊怕丑， 系咪啊？ 系要我答呢啲真系 系啊！以前我哋嗰个年代嘅，我谂你细个都系都冇咁 多压力，真系。 而家呢啲真系要好精彩啊！要直情系好醒目咁样咧答，即系要令到即系总之咧，即系总之你话逢系小朋友见面咧，都要模拟考试去 train 几个月咧，其实都几夸张，我觉得。不过 anyway 咧，我啊觉得细个咧，如果咧我有个小朋友嘅系咁细个咧，俾佢睇多啲卡通片啊，咁啲动画片啊，咁就开心啦吓，因为嗰啲咧系一个无拘无束嘅彩色世界嚟嘅，咁啊小朋友应该有呢一份嘅童心，唱只呢啲歌啦，不如我哋 好啊， 我哋揾一只。迪士尼嗰啲啦， 我真系好中意迪士尼啲歌 嘅。哦，系啊，因为佢嗰啲歌咧，唔知点解系作得好好嘅。不过始终咧，佢哋都系好即系好顾求嗰个市场啦，因为个市场系大到咧，系全世界，因为你 唔理你嗰个地方系咪识讲英文， 嗯、 好似我哋香港咁样，都一定啱嘅，因为都有小朋友，逢有小朋友咧都中意睇呢啲。啊，呢一出咧叫做《小鱼仙》。 系啊，《The Little Mermaid》。 《Little Mermaid》 里面嘅《Part of Your World》。 Look at this stuff, isn't it neat? Wouldn't you think my collection's complete? Wouldn't you think I'm the girl who has everything? Look at this trove, treasures untold. How many wonders can one cave hold? Looking around here, you think, sure.She's got everything. I've got gadgets and gizmos aplenty. I've got whoosies and wasses galore. You won't think I'm a bops? I've got 20, but who cares? No big deal. I want more. I wanna be where the people are. I wanna see what.See them dancing, walking around on those, what do you call them? Oh, feet. Flipping your face, you don't get too far. Legs are required for jumping, dancing, strolling along down a, what's the word again? Street. Up where they walk, up where they run, up where they stand.Questions and guess some answers. What's the fire and why does it? What's the word burn? When's it my turn? Wouldn't I love, love to explore the shore above? Out of the sea, wish I could be Of the world, of your world, part of your world, 即是小鱼仙、Little Mermaid 的主题曲。初初来讲小鱼仙这个中文的戏名呢、不知道为什么特别那个脑的反应你知道是怎 样。 什么我写了来我哎呀写错字典。写了小鱼仙鱼仙仙鱼的仙。 哦、 因为点解咧？因为我哋好中意食嘅，我哋 成日 系啦。一讲亲鱼仙，哇就写咗嗰个字就想食嘢啦。我都好中意食鱼嘅，咁尤其是自己钓嗰啲啦吓，咁啊啲鲜鱼，咁所以系一种错念嘅错嘅思念嚟嘅，即系一个概念嚟嘅。嗱，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应该咧系仙人嘅仙 吓。我都好中意食海鲜嘅，但 系哎呀。part of your world, 这个都是 part of our world, 来的香港人来的嘛。如果你说刚才唱给小朋友的歌呢、我们二千零歌再重聚最尾的时候呢会有一只叫做晚安歌。 嗯、 通常呢都唱给 BB 呢都是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啊個 lullaby 呢啲真係兒歌嚟嚇，真係一啲催眠曲。平時咧一聽到呢只歌咧，就係、是、夜晚十二點一反常態嚟試下調轉我哋開始嘅上上一隻半隻啦，呢只叫做搖籃曲 lullaby。Sleep, lay me down and hold me closely in your arms, and I will close my eyes. Please promise me, and when I wake up from my dreams, you'll be there by my side. Love.If you say you won't slip away, and I can go dreaming of forevermore, but I won't rest until I know that you will be here in the morning by my side. 为什么会唱这歌呢？因为呢很多时候呢嗰啲朋友聽我哋嘅節目咧，我哋唱晚安歌嘅時候，即係唱呢只嘅中文或者英文嘅時候咧，佢已經瞓咗覺啦，因為一早要翻工噶嘛。咁好多都咁，哎呀，我要捱到好夜啊！有時捱到，有時咧都捱唔到，因為慣咗早瞓啊。咁我特別咧今次心血來潮，因為你唱咗嗰只《Little Mermaid》啦，令到我諗起啊，不如唱一啲啊抒情嘅搖籃曲啦。不过我其实是想送翻只歌俾大家，就真嘅啊！多谢大家咧咁多年来都一路收听我哋三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呢一只歌，这一曲送给你，亦都送俾我哋今日特别嘉宾阿 Casey 谢文雅。 如果君心里常觉有顾虑。前景感到崎岖，人生有若游戏，他朝总有转机。如果君心碎，常暗自顾虑，何必感叹唏嘘？还希你莫嫌弃。这一曲送给你，我愿能与你屈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愁将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助你骨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君寂寞，此歌望你识取。如果君他去，愁将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呢一只歌咧就送俾大家。其实如果你一路留到十二点咧，我哋还有好多好听嘅歌。我哋今日特别嘉宾咧系阿 Casey。 佢会唱好多中英文嘅歌啦，我同阿天使都会加入，我哋会唱翻好多平时可能好少唱，但系啊好听啊呢首嗰啲咧，希望大家今晚有个愉快嘅晚上。呢只歌系许冠杰嘅《这一曲送给你》，我觉得非常之窝心，因为每一次唱呢只歌，睇到歌词。Okay, 我都是想这样，希望助你郁结消除。我愿能助你郁结消除，结伴同寻新乐趣。我愿凭乐韵解困寂寞，此曲望你识取。如果君差去，惆怅未入睡，难堪怎冷空虚，还请你梦向谨记，这一曲送给你。 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九点半，香港电台由幸伟雄报告新闻。港铁话，为配合稍后嘅月台幕门安装工程，东铁线列车今日起采用新嘅停车位置，形容今日整体运作畅顺有序。听日系实施新安排之后首个工作天，港铁提醒乘客依照灰色标示或职员指示排队上车。港铁早前话，因应东铁线安装月台闸门而需要重新划定列车月台停靠位置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乘客今日起在月台的上落车位置将是未来月台闸门的位置。港铁话，停靠位置重置涉及罗湖站、落马洲站至到旺角东站路段共25个月台，将改善有关月台的空隙情况，新车门位置亦都令到月台乘客分布更加平均。联合医院一台手术灯寻日突然掉下，当时手术室内没有病人，但一名麻醉助理被灯撞伤肩膊，到急症室检查之后已经出院，伤势没有大碍。病人政策连线主席林志游说，事件非常罕有，亦都不能够接受，若果同类事件发生在手术进行期间，可能会造成人命损伤。工程师学会会长卜国明亦都认为事件罕见，详细原因有待各方调查之后交代。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说今年挑战在于经历三年疫情打击，外围经济疲弱，累积了颇高的赤字，但是社会经济复苏仍需稳固，对未来的投资亦都需要加力支持。新一份预算案的封面是橙色，陈茂波说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和期盼，只要向准目标，做好准备和部署，香港未来定必能够乘风而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今年经济，本港经济今年一定较去年好，认为不能够长期大规模推出提振经济的宽松措施，需要张弛有度。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明日天气干燥，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气温介乎17至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明晚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室外气温21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及天气报告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830陈坤、辛芷蕾、张友豪、卢芳生主演，输赢。 陈坤饰演嘅周月，名校硕士毕业 ，IT 出身，沉稳干练，能文能武，可以话系集各种光环于一身嘅销售奇才。但遇上销售女王洛嘉，难料输赢。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00精彩重温。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所有电话卡都必须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而家用紧嘅电话储值卡要在2023年2月23日或之前完成登记。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好简单，大家快啲登记啦！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有时候艺术对于创作者来讲有疗愈的作用。 台湾艺术家林王和谦第一次在香港举办个人展览，这一系列名为《旅程》的画作就记录了他由严重进食障碍之中恢复过来的心路历程。 林王和谦自小学习水彩和油画，大学的时候就喜欢了中东艺术，他的画作大量借鉴波斯细密画的传统。 波斯细密画是13世纪时候波斯艺术的重要流派，采用天然矿物颜料。 艺术家说制作这些颜料原来都花很长的时间，也都是一次灵性的探索。 首先必须用花卉、茶叶等原料手染，并用传统方式调制配方，加工画纸，并加以抛光，使其孔隙密封，才能成为合适的细密画画纸。 作画方式方面，他会用猫毛、松鼠毛等等极细的笔刷去上色，从画面比例到构图，到画入面的几何、阿拉伯装饰图腾，都是有一定的规则和规律比例作为基底去构思设计。他形容他的画作和传统波斯细密画不同，而是将传统技法融入心灵、佛性的探讨，描绘出一个崭新的世界。 旅程林王和谦个人展览 即日起至3月10日。 黄竹坑 Rossi and Rossi 艺廊。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云彩在天上肆意飘游，时而金彩狂舞，时而乌蒙翻滚，但若风来云就随风而动，或轻舒，或尽散。 前往我不爱到怀旧，明利我可以轻放手，是你的虽失去，他日中 我们的人生都可以好像眼前的画卷，云朵之下或许发生着不尽人意的故事，但当我们走出来再回望，原来都只是云卷云舒的变化，天空依然蔚蓝。 Thank you. 其实为了装点你经历过的路，让你回望的时候生出不过如此的轻叹，原来一切随顺，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一首叫做《随想曲》，大家一定很熟悉啦。头先，我哋有一个很特别的安排啊，咁啊，唔系一只普通的歌，咁亦都有很抒情的小提琴或者音乐的伴奏，亦都有阿延伸啊，我另外一位唱歌的师妹吓，同、啊、我哋唱呢一只《随想曲》。翻嚟二千岭歌再重聚啦，时间系9:40，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咧。是谢文雅，阿文雅，你有好多你自己嘅歌噶噃，系咪 啊？我都几中意写歌咯，咁啊，所以都有写下歌俾自己唱，又写下歌 sell 出去俾人哋唱咁样。 系咩？系嗱，你有一只歌咧好得意啊！头先你啱啱唱完《小玩意》啦，咁呢只歌咧竟然咁啱就叫做《小孩子的玩意》， 系里面都 include 咗《小玩意》呢三只字。 系啊，系好得意啊，系啊，系。咁其实系讲咩嘅？你作噶噃？ 系啊，系啊。我嗰时写咧，其实系上网啦，睇咗一篇文章，佢就话啊，其实每个人咧都有一个好想翻去做细蚊仔嗰个心噶。咁跟住咧，佢就举咗啲例子，佢话嗱，人人都做唔同嘅嘢咧，都可能会可以获得呢个做小孩嘅心境噶。咁例如有啲人话我中意食白兔糖，我觉得食白兔糖我就好似翻细蚊仔。有啲就话跳飞机咁样。咁呢个时候我都趁呢个机会问下 Albert 哥哥你先。即系如果你要你谂一样会令你觉得啊、哦，好似翻细蚊仔嘅感觉嘅嘢嘅玩意系啲乜咧？ 好难答啊，因为你头先话谂一样，你讲亲嗰啲我全部中，因为我系一个好典型嘅细蚊仔啦，吓，唔系话嗰啲温室嗰啲啦，吓，唔系屋企要好呵护备至嗰啲，又唔系毒蟹啦。差唔多你讲亲我哋细个我哋嗰年代玩嘅，譬如你白兔糖，哇过年啊发达啦，啊跳飞机，我会嘅，好细个时候玩过，跟住一大少少，跟住咁幼稚嘅，嗰啲小朋友即系其他啲小朋友玩，咁但系我嘅细个就真系乜都玩嘅，咁以前咧我哋啲玩具咧就系缺乏好多，当然冇电脑啦，冇游戏机啦，甚至乎系冇一啲即买翻嚟嘅，好完整嘅玩具，甚至嗰啲电动玩具啊，个车识走啊，咪嗰完全唔可能有嘅，净系咧即系自制，全部嗰啲玩具都系自制。 纸飞机 系啊，呢个即系一定玩嘅，我系即系我好中意接纸飞机同埋接纸船，啊，一阵间唱只纸船都啱，应该吓，因为嗰啲唔使钱啦，吓，同埋嗰啲功课簿搣出嚟就得噶啦，咁同埋真系有得玩嘅，因为。纸船咧，唔系就咁接个船摆喺个台面，直情特登走去有啲即系嗰啲其实唔系溪流嚟嘅，市区里边咧有啲落完雨咧，有啲细细嘅渠咧，系好清嘅啲水，咁系变咗咧你喺度放咧，然后自己跑到尾嗰度接翻，系噶，咁原来咧 Sam 就话如果喺呢度放咧，嗰边有个女仔接住， 有冇？ 梗系冇啦，我哋细个，咁如果你话过年就更加劲啦，吓过年就玩炮仗啊，咁如果冇咧就哇好多，如果我其实曾经咧。试过做节目啦，电台节目，试过有一个礼拜系全个礼拜讲童玩呢样嘢，系即系儿童，即系小童嘅玩意啊。咁而家就讲紧你啲啦， 咁、啊、我講之不盡㗎喎。係，唉，我即係你第時你叫我寫本書都得㗎。係，好犀利㗎！我細個玩又玩又細玩到大。 啊 ，OK， 我而家都仲希望玩嘅。係，好坦白講。 不 如你嘅，你將你嘅小孩子嘅玩意用隻歌嚟表達。 好啊，好啊，補充多兩句先，就係、是、咧，即係其中咧，我上網睇個文章咪講啊，白兔糖啊，跳飛機嗰啲咧，但係突然之間有個例子咧，好哇！突然間我聽到震撼我個心。佢就係話有個老師咧，佢出去報 course 去讀嘢。咁當然真係想學嗰啲知識㗎、嗯、但佢話我好想有做學生嘅感覺啊咁樣。 好、哦、容易啫。好多好多人退咗休都去讀書㗎。 係。 好多好多好多大學畢業生係七十幾歲。 係。咁於是就觸發起我啊好想寫一首咁樣嘅歌亦、哦、都鼓勵大家呢去即係你知啦人成長之後好似嗰個好純真嘅心呢好難重新獲得得返。 係。 咁所以好希望透過呢首歌讓大家又諗下咦有啲乜嘢可以令你翻返去细蚊仔嘅时候噶，看看这样玩意，令我想起往事。沉迷地看，沉迷地去，不追忆上演。就算心境都变迁，但是这小同伴的嬉戏玩意，能够让成年人暂时轻松一点。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切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回到曾路过的景点，重拾那些年少的心智，这玩意是什么？不紧要。看看这样玩意，令我想起往事。沉迷地看，沉迷地去，把追忆上演。就算心境都变迁，但是这小同伴的嬉戏玩意，能够让成年人暂时轻松一点。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些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回到曾路过的景点，重拾那些年少的心智，这玩意是什么？不紧要。为何小孩子的感觉可以改变你所思？天真快乐谁也有，轻松的于小时候白白拥有。今天你在寻找，一些感觉仿似小时候。思想回到曾路过的景点，重拾那些年少的心智，这玩意是什么？不紧要，只要能重拾当天那种心智。 因为 Case 你嘅心里边希望重现嘅小玩意系咩？ 嗯， 我想重现的小玩意呢是可以同一班同学仔一起在公园度玩乜都得。因为呢其实我小个系好怕丑㗎又好怕事。我系嗰啲呢其实个心好想 join 埋去同啲同学仔一起玩。但系呢我又淨係坐埋一边啦。跟住其实好想佢哋会唔会主动走埋嚟问我一唔一起玩㗎咁样。咁但系我系其实系到最终我都系坐埋一边嗰个嚟㗎。 估唔到啊尤其是以你而家大个女啦。咁高大你，你以前细个嗰阵系好细粒嘅咩？ 咁嗰时你发育嘅、哦，但系我个人细胆啊，系、哦、啊，真心细胆。 不过咧，就真系嘅，你头先讲呢一个系一个尤其是到咗比较年长啲嘅时候咧、嗯，我啲朋友圈咧唔系讲笑，唔止一个，佢哋话：哎，我而家有时间啊，我以前好多嘢。真系想做做唔到，你头先讲嗰啲，你可唔可以教我弹吉他？ 嗯， 啊呢一个原来好多人都好想，因为细个嘅时候咧都好兴啦吓，我哋少年时代，咁我已经系教人弹吉他噶啦，我好细个，咁但系咧就真系原来好多我同柴即系同年龄差唔多嘅朋友圈都系咁，咁、 啊、 其中一个叫做郑丹瑞 阿蛋，啊、 可唔可以教我弹 Today？我是这个梦想来的、哦、自弹自唱的。即是已经不是说要、啊、我学来怎样即充实自己不是那些。直情呢是即譬如我现在真的我突然间我小朋友做那些东西我重新玩一次。我想。是啊我又约了人打乒乓球我很久没打过乒乓球、 嗯 啊。甚至乎我很久没打过篮球。因为我以前是即日日做的这样东西、啊。所以。我想你作呢只歌咧好好吓，叫做《小孩子的玩意》啦，即系令到我哋啲痛心咧，唔系翻晒嚟，而系其实一路咧都喺我心里边、 嗯。 不过只不过咧系，其实每人都希望有个痛心喺度吓，咁啊唔会走嘅，唔会走。 系 我而家唱呢只歌咧，都系好似好啊，好年轻，好有动力，好有孩子嘅阳光感嗰只。歌名就叫做《向日葵》，我想你未必一定听过。你识唔识关正杰 啊？我听过噶、啊。 你知道系佢边个？嗬、嗯，佢系边个吓？因为我想你未见过佢咧，因为佢移咗民好多年。佢嘅歌曲呢、這个叫做《向日葵》，好听嘅日本歌改编。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容我忏悔往日遗憾，哒哒哒哒哒，难遇我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哒哒哒滴哒哒滴滴哒哒，容我忏悔往日自己如老客，更自惭时常对他冷淡，可知我热情埋藏了在心间。情为心境有意难，谁留意向日葵，以为谁人摘去，此际夕阳残，残留在。行人泪眼，平日路过，自苦没时间，匆匆上路未敢怠慢。人在路上，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路难。 想，我默然暗自流盼，那夕阳难如往昔灿烂，娇美向日葵仍然记在心间，最恨怜香这上老难。 当然关正杰的这首歌有卢国沾为他写词的向日葵，一些我们以前略听过的歌，现在这一代呢，包括Casey 都可能完全当是未听过或者新歌来的，一点印象都没有的，应该是因为你如果我计一计，即其实我们成日以心为心，以为哇这些歌以前那么好听，那么多人唱，那么流行呢，应该都懂，但是计一计原来的年纪呢可能未出世，可能就算出了世就太小了，是不是，即没有留意很多的，很多尤其是英文歌啦，不过好彩你就唱很多即系唔同类型嘅英文歌啦，系咪啊？咁啊，嗰啲英文歌喐下咧，都几十年前嘅喐下啊，即系有啲好 hit 嘅啊，啲永恒嘅经典歌更加啦。甚至你头先讲嗰啲，你唱嗰啲Destiny 嗰啲歌啦，分分钟十几廿年闲闲地噶啦。 系啊，但我觉得一首经典咧，可以流传咁多年咧，都仍然系即系而家再听翻都觉得好好听。其实系佢真系好劲咯，嗰首歌。 系噶，咪因为其实诶好简单，即系啲人问。啊，点解经典歌好听过而家啲歌嘅咁？其实有少少你谂一谂啦，因为其实有少少唔公平嘅咁样讲法。因为所谓经典歌也曾经都系新歌嚟嘅。咁咧，但系有以万计嘅呢啲所谓新歌，然后咧好似个烧机咁嘅，西正嗰啲咧，你记得嗰啲咧就叫做经典歌啦。吓，唔记得嗰啲咧就，以前嘅新歌咯，冇咗噶啦，唔记得咗，真系嘅，太多啦。咁所以。可能而家今日出嘅新歌係以后嘅经典歌嚟。不如咁样啦，我哋都会怀缅嗰啲歌呢，第一次听嘅时候我经常都有呢啲直觉嘅。即係我天生有呢啲直觉，我一听一次我就知道嗰隻歌我会唔会永远都鍾意。或者我记得我即刻会识嘅，可能。第一次好嗎？ 好啊。 我没有开口，已被你猜透，还是没把握，还是没有符合你的要求，是我自己想的太多，还是你也在闪躲？如果真的选择是我，我鼓起勇气去接受，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那是一起失守。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酒窝，想要清醒却冲昏了头。哦，第一次你在我的胸口，24小时没有分开过。那是第一次知道天长地久。是我鼓起勇气去接受， 不知不觉让视线开始闪烁。哦，第一次吻你深深的救我，呼吸难过，心不停的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走。那是一起相爱的理由，对我。感觉你属于我，感觉你的眼眸，第一次就决定绝不会错。哦，第一次我说爱你的时候，呼吸难过，心不停地颤抖。哦，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走。那是一次直到天长地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今日出街使唔使带定遮呢？因为今日系24节气嘅雨水， 雨水表示空气湿润，雨量亦会逐渐增多，天气变得潮湿，可能会有春困现象，即系觉得攰，瞓极都觉得瞓唔够等等。 呢个时候饮食就要清淡，减轻脾胃负担，再加上适量运动，亦系去湿嘅好方法。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庭最爱。 Hello， 我系提子啊，我全名叫提防骗子。网上买嘢要记得提子，网上交友要记得提子，接到不明来电都要记得提子。我唔怕沉气，最中意提醒屋企同身边嘅人要提防骗子。提防骗子由你开始，记住提醒身边人啦。怀疑遇到骗案，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冇行咯。 人生如海，幸福似岸，我们每天努力，只为尽早到达幸福的彼岸。人生动荡如海，此岸到彼岸间总不能平静无波，但是每天都会有昨夜，就将忧愁挂虑留在昨夜呢？新的开始， 将努力同埋用心放喺今天，将希望同埋收获交给明天，相信曙光就在眼前。 十分，二千岭歌再重聚。 Yeah. 像有无数说过，可惜我听不懂。啊，是杯酒渐浓，或我心真空，何以敢震动？ 呢位小姐叫做李香兰，不过头先唱嘅呢位小姐叫做谢文雅。 耶，好开心可以同 Albert 哥哥合唱。 我突如其来啦，即系从来我谂冇人合唱呢只歌，即系男女合唱我讲嘅。咁就好几特别，我觉得个感觉、我都好喜欢啊学友嘅呢一首李香兰、好啊，咁我哋二千靓歌都系咁噶啦，都系会即兴，即系突如其来咧，我哋会谂到一啲 idea， 有个感觉想唱啦，咁样得唔得嘅咧？嗬，得唔得？得唔得噶？ 得，咁先好玩啊！ 跟住呢只歌咧，就真系好多年冇听过之余咧，可能好多年冇人唱过。几多年咧冇数到，就当年啊无线嘅电视剧好多啦。咁啊有一个剧我唔记得嗰个剧系边一个剧，可能系好似系伍卫国啦，就初初出道嘅时候，就是、小生伍卫国，就好似同吕有为合作嘅一个剧，唔记得叫咩名。不过我还记得有顾家辉嘅辉哥作咗呢一首主题曲，由卢国沾当年为佢写词嘅。望尽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煞有心人。夜已深，午夜梦回苦最沉，沉梦去。醒觉朝夕忆故人，在世间只有你是我知音，相倾诉心里共鸣知我心，恨也深。往日欢笑那可寻，前路远，千里月明忆故人，泪满襟，心里永念我知音，悲不禁，心里难忘。此缘未泯，望尽天涯路，何处觅知音？知音人不在，苦煞有心人，泪满襟。心里永念我知音，悲不禁，心里难忘此缘未泯。就是叫做何处觅知音，找到了。真的今晚我们希望在收音机旁边的朋友呢，周围都会是很多知音相聚到就自豪。Casey， 是 你 都有好多好多知音喺出边啦。咁咧就仲要去到美国、加拿大同阿 Vince 啊 ，Vince， 你哋两个系一齐去加拿大啊？上次 我中 Covid 嘅时候就 Vince 照顾我。 咁你中咗 Covid 咧，咁你哋要演出噶嘛？你照演出抑或点啊？ 其实好得意嘅，我哋一行咧就如果演出有四个人啦，咁啊喺尾三嗰日行程咧，就其中咧一位表演者咧就系刘港元咧就确诊咗， 系啊， 咁然后咧咁佢就冇做尾三个场，咁咧咁我咧就当时仲系一条线咧，咁所以咧就继续去咁样，咁啊尾二嗰场咧 又到你两条线， 就到我啦，咁然后就剩翻咧阿 Case 同埋阿子莹啦 ，Yancy 啦，咁啊两个咧就踩到尾咁样， 哇，咁冇人弹噶。有人弹 啊！唔系，其实 Case 自己弹琴都好叻噶， 系 喺 Vince 面前我唔敢掂宝琴噶啦， 好叻喎！ 唔系，但系你讲开知音咧，我都系今次咧同 Vince 一齐出 trip 咧，先发现哇 ，Vince 喺嗰边好多 fans 噶，跟住啲 fans 个个走埋嚟都系话，哇，我有听你做靓歌二千嗰个节目噶，个个都系咁讲， 所以啲 fans 其实系 Albert 嘅， 唔系呢个节目噶，呢、這个节目，咁呢个节目咧，我哋系即系好多。个嘉宾加埋咧，先至可以做成一个咁样嘅节目啦。咁希望咧，全世界嘅朋友，即系包括 真系全世界 遇到嘅咧吓，都将呢啲歌送俾佢哋。因为如果系啱咁啱咧，有啲咧地方个时差啱啱好。即系譬如话，你哋可能去到系咪美国系西岸系咪啊？ 三藩市系咩？ 系西岸，西岸咧就啱啱咧一个又再早啲。如果东岸咧就啱啱朝头早，九点钟开始至到十二点。 我哋都有去纽约嘅， 纽约咪东岸咯。咁 啊 西岸又撑咗几个钟嘅，咁啊都可以噶。佢哋听开又其实冇所谓嘅。如果你唔听直播咧，就听我哋网上重播。咁啊 ，anytime anywhere。啊！真系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好多知音人啊，所以你哋呢个节目 系啦，何处觅知音啊？全世界咯。好啦，咁啊，不如咁样啦。既然阿天使Covid 时间可以同阿 Case 相依为命，不如揾阿天使唱只歌先咯。 好 嘛，你整只嘅叫做咩话？命运是你家，系啱啦，啱啦。你个家系全世界啊！你嘅命运系两条线。而家变翻一条线啦，大家一条路一条线。 天生我是个不屈不挠的男子，不需修饰的面孔都不错。风霜扑面过，都不可吹熄烈火。几多辛酸依旧，它都经过。不管身边始终不停有冷笑侵袭，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失缩街边，依然。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从没埋怨，赋予他同行，迎着狂雨，伤痛的灵魂，不惊不觉里独行。身边 中不停有冷笑挣扎，你有你去干，不会怕。即使窒俗街边，依然你说你的话，哪会有妥协？命运是你家，从没埋怨。 命运是你家，多谢天使。之后我哋有谢文雅 Kiss， 佢唱嘅《他说》。 他竟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我们爱的没有错，只是美丽的独秀太沉默。他说无所谓，还是等不到结尾。他曾说的无所谓，我怕一天一天被摧毁。等不到天黑，不敢凋谢的花蕾，绿叶在跟随，翻开刺痛的滋味，今后不再怕天。想只是害怕清醒，竟悄悄地来过，他慢慢带走沉默，只是最后的承诺，还是没有带走了寂寞。是美丽的独秀太沉默，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等不到天黑，烟火不会太完美，回忆烧成灰，还是等不到结尾。曾说的无所谓，我。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依家市民要将废物回收已经是越来越方便的了。有初创公司早前同环保署合作，在杏花村推出智能回收机先导计划，提供厨余、金属和塑胶回收。计划开始了之后，居民的反应都很活跃，尤其是在厨余回收方面。 咁佢哋其實而家已經習慣咗呢個回收嘅模式㗎啦，咁每日都有好大量嘅回收物啦，就係嗰啲回收機係收到嘅。咁我哋 total 擺咗15座嗰啲回收機喺咁多座嗰度啦。咁係啦，佢成個先導計劃就維期30個月嘅。咁 total 而家數據收到就大概都成個收到嘅回收物嘅重量都有接近成千噸以上㗎啦。要多啲廚餘機啦，首先咁，然之後都要市民對於廚餘回收呢個意識要提高，咁先可以將擺喺堆填區嘅廚餘量就可以減少。而佢哋我相信已經習慣咗呢個模式㗎啦，咁希望呢個智能回收機個覆蓋率之後喺香港會更加大啦。 呢啲智能回收機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喺設計上着手，將飲品膠樽所使用嘅塑膠同其他類型嘅塑膠分開回收，以便日後利用適當嘅塑膠物料升級再造。听听呢间初创公司嘅营运经理林奕恒同我哋分享下背后嘅理念啊！ 咁点解分类咁重要啦？咁因为唔同嘅塑胶咧，佢要经过唔同嘅工序啦，先可以升级再造 upcycle 成唔同嘅产品嘅。咁所以喺上游嘅方面咧，就已经要分得好好啦。咁如果上游分类得唔好咧，咁下游回收就嗰个负担啦，同埋嗰个困难就会更加大咯。咁所以我哋而家就喺智能回收机嗰度，就希望再将佢升级，就可能有啲智能分选啊，又或者将佢洗干净，咁就令到下游回收嗰方面就负担冇咁大啦。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快讯。 好多人都会憧憬自己的爱情可以永恒不变，历久常新。究竟这个世界是不是真的有长青的爱情呢？你有没有曾经跟他讲过以下这一番说话？ Oh darling, will I love you like an evergreen tree? Stay evergreen and young as the seasons go.Your kisses could make love grow like an evergreen tree. Bloom in the summer sun and winter snow. Oh, every branches will blossom, 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Oh, every branches will blossomDreams for me and you. Our tree of love will stay evergreen if our hearts stay ever true. Oh darling, I love you so. Don't you know that I'll be true till the leaves turn blue on the evergreen tree. 爱情是要双方努力经营的，如果彼此都悉心呵护，用真诚地灌溉这棵爱情树苗，一棵万年长青的爱情树绝对指日可待。 Evergreen Tree 一首当年 Cliff Richard 的经典名歌，轻松愉快的民歌，一棵长青树。我希望我哋嘅歌曲《二千岭歌》再重聚嘅所有中英文经典歌，一路好似棵长青树咁，永不枯谢，咁就好啦。今晚我哋都会有好多呢啲歌噶，亦都有一啲新创作嘅歌，或者大家未必经常会听到，但系非常欣赏今晚嘅特别嘉宾啊，谢文雅 Case 啦，佢能够唱，能够作曲，能够写词，呢首叫做《将功补过》。 没错。想温暖散步，喜欢结果，不要路过，不要路过，没错。看气温急降，爱信别过，不可再拖，偏要撞破，宁愿别了一课。错过伤心难过，在情路上留下罪过，这很不同，唯望快些远离痛楚。谁人愿意共补过，浮云亦没法遮盖，消失了大气，秋冬季节面临着分不清，这凄楚境况已没法全忘记，谁用这方法离别我。对岸看着神气，难再看到气候像最初，谁人亦没法补过。错过喜欢结果，不要路过，不要路过，活错。看到冰川破雪也受创，不必再躲，天也再看，宁愿别了一课。错过伤心难过，在银河上留下罪过，这很不妥，无论再清理难结果。谁人愿意共浮云亦没法遮盖，消失了大气，秋冬季节面临着分不清，这凄楚境况已没法全忘记，谁用这方法离别我。对岸看着神气，难再看到气候像最初，谁人亦没法补过。遮盖，消失了大气，秋冬季节面临着分不清，这凄楚境况已无法全忘记，谁用这方法离别我。对岸看着神气，难再看到气候像最初，谁人亦没法补。 多谢 Casey 的作品，作曲兼填词，张公保国。跟住有一首吕方的歌，好耐冇唱过，歌名就叫做《你令我快乐过》。看着我，我看着你，回望我感触太多，你已令我太快乐过，这快乐会留下痛楚，心中已知，已早知错的是我，影子爱恋没有结果， 你擦亮我，燃亮我心中爱火，可知背后我极傻，如水的眼波，讽刺点迷住我，如酒的笑窝，因见你平静过，远远望你大笑曝光，我以为都明白都不可结果，你接受我，你拒绝我，我也愿意长为你唱恋之歌。 都是往事，不过始终都是你令我快乐过。继续我们有 Casey 谢文雅和我们唱让我跟你走好吗？ 逃避你的眼光，还是要一再偷看，逃避却偏退不去，泛滥我心里挂念的感觉，容许在这晚上什么都不听不看，坐在房的中央对着灯光，想你又想你，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生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陪着痛苦也经过，快乐也经过，让你好 小心一些不算过分，不想再爱会再次痛心，但你一笑一语可以一秒间扭转天分跟地暗。假使拘谨不去接近，剩余寂寞伴我继续做人，就以不深的勇敢将我的爱到这下半生。 刚才这只呢就叫做让我跟你走。你说你细个的时候呢很内向是不是很怕丑。现在这只话刚才刚刚唱到很澎湃，将心里面那种感觉话放晒出来。唱歌真的令人可以改变。 都是，同埋其实细个不是内心冇个澎湃感觉咯，只不过是怕丑唔敢表露出嚟。 细个啊嘛， 系啊， 而家真系唱歌真系好，因为乜嘢歌咧都可以用唔同嘅感觉咧去抒发。有啲好旧嘅歌咧，可能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年长嘅或者系听咗好耐歌嘅可能会知道。譬如咧 Case 咁啦，吓你系年轻一代，有冇听过 Platters？唔好吓，其实五十年代，即系其实都唔系我嘅年代。不过我就好中意咧，即系喺六十年代嗰啲经典歌啦。头先我都讲过啦，即系呢啲经典歌咧系真系几十万只歌筛选出嚟。咁呢一只咧就 Platters 嘅名曲叫做 Smoke Gas in Your Eyes。系当然啦，即系如果能冇人能够好似佢原唱咁样咁澎湃。我哋用抒情嘅方法去演绎 The Platters 嘅 Smoke Gas in Your Eyes。They asked me how I knew my true love was true. Oh, I of course replied, something here inside.Cannot be denied. They said someday you'll find all who love are blind. Oh, when your heart's on fire, you must realize.In your eyes, so I chaffed them and I gaily laughed to think they could doubt my love. Yet today, my love has flown away. I am without. I cannot hide. Oh, flame dies, smoke as in your eyes. Smoke as in your eyes. Smoke as in your eyes. Smoke gas in your eyes 係咁啊，當然 Platters 仲有一隻叫做 Only You， 嗰啲可能你會聽過。 唔係啱啱嗰陣你一唱我都聽過啦。 因為 Only You 咧係羅家英 啊，徐西京 係徐西京嘅就唱。阿 Vince， 嗯， 我哋就嚟到十一點啦。你一路彈住個鋼琴，一路唱到十一點，我聽到個前奏我就好熟啦。谢天使，呢只歌咧就系汪明荃嘅歌，叫做《天虹》啊。不过用呢一个好抒情嘅钢琴伴奏咧，另外有一番风味。当然啦，我哋还有一小时嘅二千靓歌再重聚。一阵间，唉，我哋仲喺度谂紧咁多歌唱唔晒噃啊！好 ，Casey 啊，咁啊，不过咧就我哋会唱好多唔同，即系好大 variety。不同風格的歌，可能帶大家去迪士尼遊之，或者帶回去舊時的愛情組曲遊之，什麼歌都會有。千萬不要離開香港電台第二台二千靚歌再重聚，新聞後再見。 CIBS 人人广播。 如何在你心唱一个朦胧情愿我？ 这个心窗呈现的是一个个励志小故事。 当时希望自己一生只在一张床度过就可以了，但是现在每天睡觉的时候都期盼明天的到来。 在那一天，我的人生开始由灰暗变成色彩。 因着信仰改写生命， CIBS 节目 香城心窗，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我老友同我一样都是十几岁开始食烟，前两年见他中风，我就即刻戒烟。医生说食烟和中风有很大关系，戒烟五年后中风风险会降到同食烟的人差不多。健康最紧要，为了自己和家人，我不会再食烟了。即刻打1833-183戒烟吧。 公共广播95年，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各位市民大家好，我是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年是港台成立95周年，在这里祝愿港台开创新的一页，公共广播踏上新里程。 公共广播95 联系香港。 政府即将推出易通行，登记了的车主会收到车辆贴，收到车辆贴之后可以透过易通行网站或者手机 APP 开户口和连结付款方式。未申请车辆贴的车主就要快点申请了。 哎，老细啊，2月23号呢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之后就用不到的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的，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的了。上了台就不用再登记的了。 收到，我会去登记的 了。2月23号咪仲有5日，你就不快点去。有什么不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看看的。 风吹浪涌，有好多暗流起伏，但无论有几多风浪在心湖里面翻滚，最在意的都仲是微微的涟漪。涟漪就是你，你是乐观的心态， 你是坚守的信念，你是无惧的勇气，你是平安的牵挂。有乐观，有坚守，生活会变出千般美；有勇敢，有平安，生活就带来白洋气。 怀念这一串日子，幻想得到你又 一个礼拜的辛劳，由星期一做到星期五，跟住在 weekend 加日的时候，轻松一下之后，又到了星期日的晚上，明天又要继续工作。不紧要，就好像生活一样，间中有少少涟漪，我们静下来度过一个抒情的晚上。今天我们有 Casey 跟我们一起唱歌，有 Vince 弹琴。我哋抬头望到有天上有星星，做咩好呢？嗬，许个愿好唔好啊 ？When you wish upon the star， She brings to those who love the sweet fulfillment of their secret. True， 呢啲梦想会成真。当你见到有流星飞过，你即刻许个愿。啊，自细我哋都信呢样嘢。你信唔信啊？ 信噶，同埋都会做噶。不过好多时都飞过咗啦，咁样咧。 哇！鱼，你去睇嗰啲流星雨咧，啊，好多好多噶嘛，唔止一个。咁你可能 wishes 都 make 唔切啊！有啲未即系啊，谂到系 make 咩 wish 啦，已经嘅啲流星雨 free 咁都有机会噶，我都睇过吓，好多年前我记得咧，有一年我都仲做紧呢一个二千零歌啦。咁以前我嗰个节目咧唔系十二点完嘅，两点钟完嘅阴公。 咁个流星雨系几多点发生？ 半夜，咁咧啱啱好吓，翻到去嘅时候咧就大约三点几咁，喺啲好郊外嘅地方咧，我住嗰度，咁诶，哇，真系好犀利嗰晚。我依家以前我唔会刻意睇咁，但系呢个咦咁啱啊，冇得定。When you wish upon the star。咁讲起呢啲星星许愿呢，我諗自细到大都相信，我觉得应该永远都相信，有冇都冇问题。等于你生日嘅时候你吹蜡烛之前都会 make a wish。我都会见到好多星星，当年嘅呢一首叫做闪闪星辰。本来係一首好简单嘅广告歌，后来成为咗阿 B 嘅钟镇涛嘅一首流行曲，我觉得佢民歌咁长。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送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破黑暗，共万物相生。要眼点点星辰，带多少音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望那闪闪星辰，夜空中走过，为世界轻松温情，就似春风。在那远处星辰，像翩翩歌舞，愿送那天际欢笑，伴你高歌唱妙韵。秋冬去，春风轻舞，飘过满山苍翠。闪星星 神，抵多少阴讯，愿世界加添点爱，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莫要分开你共我。 我好中意问啲问题嘅，我问啲后生女，你有冇听过呢只歌？ 听过， 真系 系啊？ 几时喺边度听嘅？ 我都唔知道，但系喺脑海里面系有呢个旋律噶。 嗯，好啊，好啊，啊我就好希望呢啲歌咧，即系呢啲星星一样啊，永远喺个宇宙喺个天空上边咧存在。啊，我相信啲星唔会突然间冇咗嘅，好似问下啲天文学家会唔会噶？成天都是星星的时候， 但好像说那粒星呢、即是那个光传到过来的时候呢，已经是它死了的时候、 不出奇啊，因为有些可能是几百万光年，我都不太明白科学家怎么那么厉害，远这样的东西都看到的，虽然有望远镜啫，不会望到那么远挂，但是他都知道一光年是几耐了，还要不是一光年，不知道几多十、几多百几多万光年， 想想下都好浪漫啊！呢件事 好浪漫，真系嘅。有时譬如话我去到一啲真系一啲光害都冇嘅地方、香港我相信都冇、去到几偏远咧，你都会见到即系偏边咧会有啲暗光咧，喺啲市区嘅反射。但系譬如你去到啲新西兰啊、南岛啊嗰啲地方咧，佢专系咧就俾我哋去睇嗰啲星星。哇！你真系～真的很震撼、你以為去了太空館，但其實是真的閃閃星神。關於星星的歌實在太多，因為天空的星星給我們很多浪漫的感覺和很多回憶。跟住下來你都是情歌一首啦、見到那麼多星星，介紹一下。 等得太久， 即是忍不住了 等一个人等得太久，等到死了心。 系啦，唔再等啦，唔再等。 如若世上还有能令我信一个理由，心灰心死了，便是等得太久，能令我决定离去。埋没理智，等到最后，空虚中挣扎，静待着你插手。是朋友，为何仍然要装扮？呆望我那刹那泪流，我似这般绝情，全部怪责，不怕承受。是朋友，和和平平说分手，然后我又再爱自由，你有你追或求，寻觅最痛苦中缺口，往日守旧，世上还有情或爱，你想过接受，好好把握了，别再浪费时候，尝试努力忘记，忘掉雨伞中你回眸，一天的忧郁说 分手，然后我又再爱自由，你有你追或求，寻觅最痛苦中缺口。啊，不可因为爱已拥有，停止每天再要求。爱我那人应该会知，情浓如初夏。 这个几耐到的 九十年代。 是啦是啦。九十年代开始呢就会个曲风呢都是啲情歌多数失恋。第二呢多数澎湃内心澎湃。即是一听这歌你就知道大约是什么年代。 是 但是以前呢我哋我的时间再之前好耐好耐。我第一次听到一隻歌入脑的。是外国歌， 嗯， 我两岁， 哇， 为什么呢？我好记得的，因为我不记得那出电影是讲什么，一出西片，跟我大家姐入场，然后我就不用买飞坐在旁边那些，然后呢就只是听到几个字，有个音，有个旋律入了脑，跟着就不记得了，之后就翻出来，就是这一首。当年呢，这一出电影呢，我想当然没有印象，都叫做我查翻咧叫做《木野芳中》，但系英文容易记啲，因为个女仔嘅名好抒情嘅情歌，叫做 Tammy and the Bachelor。I hear the cottonwoods whispering above,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The oldie, oldie, who's to the dove?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Does my darling feel what I feel when she comes near? My heart beats so joyfully, you'd think that she could hear.Wish I knew if he knew what I'm dreaming of. Tammy, Tammy, Tammy's in love. 名就叫做 Tammy。以前呢啲电影呢有位老牌嘅女明星呢同埋女歌星呢，佢既能演又能唱，以前荷里活嗰啲大明星呢全部都得嘅，又跳埋舞呀咁样。佢嘅名叫德皮雷诺 ,Debbie Reynolds。呢一隻两岁我就识佢有印象嘅歌叫做 Tammy。11点半嘅新闻报道后，我哋还有半小时嘅2000靓歌再重聚。新闻后我哋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点半，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联合医院一台手术灯寻日突然掉下，当时手术室内冇病人，但一个麻醉助理被灯撞伤肩膊，到急症室检查之后已经出院。医管局表示，负责有关手术灯保养的承办商去年12月曾经为联合医院的手术灯进行保养，医管局已经委托一个工程专家协助分析事件成因，独立调查专家为林超雄，又责成承办商深入调查确定事件成因，并在完成之后提交报告。秀茂坪一个三岁幼童怀疑从高处堕下不治，警方傍晚大约六点接报，指协和街301号华丰苑有幼童从高处堕下，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抢救，现至晚上7:10证实不治。患有心脏衰竭的女婴子希去年12月在香港儿童医院成功完成换心手术，相关心脏来自内地一个因意外死亡的幼童。香港儿童医院表示，子希的康复进展符合医疗团队预期，早前已经无需使用强心药和呼吸器，近日亦都已经由儿童深切治疗部转到心脏科病房继续留医，医疗团队会继续监察他的临床情况，提供所需治疗和复康训练。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星期三将发表新一份财政预算案，他说今年挑战在于经历三年疫情打击，外围经济疲弱，累积了颇高赤字，但社会经济复苏仍需巩固，对未来的投资仍需加力支持。新一份预算案的封面是橙色，陈茂波说对香港未来充满信心和期盼，只要向准目标做好准备和部署，香港未来定必能够乘风而上。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说，本港经济今年一定较去年好，认为不能够长期大规模推出提振经济的宽松措施，需要将而有度。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出席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应约会见乌克兰外长库列巴。王毅表示，在乌克兰问题上，中方始终站在乌克兰一边，站在对话一边，始终坚持劝和促谈，不愿看到乌克兰危机长期化、扩大化，愿同国际社会一起避免形势进一步恶化，持之以恒地争取和平。库列巴表示，一年来乌中一直保持住沟通，没有任何国家比乌克兰更希望尽快实现和平，互方重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重要影响，重视中方关于政治解决危机的立场，期待中方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早晚稍凉，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气温介乎17-23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晚上转吹清劲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天晴干燥，早上清凉，星期二和星期三风势颇大， 现在温度是20度，相对湿度 7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国剧830，陈坤、辛芷蕾领衔主演，输赢。 一个是交友广阔的销售型男周月，一个是外冷内热的销售女王乐嘉。在多次的商业交锋之中，两人从对手变成队友，更从队友变成爱人。 国剧830，输赢。2月21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0日， 凌晨12点，精彩重温。 我只需要探索属于我的跑道， 我希望有发挥的空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无论条路几难行，我都要一关过一关。呢度系我屋企，我想令佢变得更美好。 香港嘅未来就系喺我哋青年人手上。 青年发展蓝图，启发青年，燃亮未来。 Morning has broken， 破晓时分，新一日嘅开始，你有冇计划好今日会点样过呢？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 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Fresh from the world. Sweet the rains new fall, sunlit from heaven, like the first dew fall on the first grass.Praise for the sweetness of the wet garden, sprung in completeness where his feet had. 我哋每日翻工放工，黑板枯燥，匆匆忙忙，一日又过去，可以点样计划呢？试想下。当生活的沉闷变成习惯，我们可能忽略了身边很多美好的事物的。 Mine is the sunlight, mine is the morning, born of the one light, Eden so play. Praise with elation, praise every morning, God's recreation of the new day. 美好的事物带来喜悦，不费分文，只要我们打开心扉，将匆匆的步伐稍稍停一下，每分每刻都可以享受得到的。 Morning has broken like the first morningBlackbird has spoken like the first bird. Praise for the singing, praise for the morning, praise for the springing, fresh from the world. 生活是苦是甜，其实由自己话事。 Morning has broken， 一日又开始来了，今日你会计划怎样过呢？ 今日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请了谢文雅做我们2000靓歌再重聚的嘉宾。 任晚风轻吻我耳边，悠然相拥，共你的心意再接通，从头美梦，在发端飘过是你气味，渗出兴奋的眼泪，今天它照过去，全也属你。花犹如是我心里热爱，怀着优美色彩，此刻在盛开，笑着静待，得到你在以身灌溉。如果从前没有跟你别过，谁亦难以清楚，放开各愿走这么苦楚，心中最爱还是原先一个。爱情如红火温暖着我，情人好比心里的一切，世界若要失光辉，但这点火永远美丽。爱情如浓酒可醉掉我，情人今生不再可取替，每句话语收于眼底，此刻跟你对望情难自制。当从前共你分隔，我如尽无悔轻易，可会知及时同时感觉到迷失的真意思。 情难自制，多谢 Casey。有好多好歌我都好似人一样就好啦，青春常驻。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唱高。星子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 也安好，最好我在意的任何面容都不会老。为何在游荡里，在游玩里，突然变老去？谈好一个事情，可以兑现时，你又已安睡。祈求旧人万岁，旧情万岁。 在失眠夜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泣似诉在挑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人与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回流，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剩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 仍在说永久，想不都是借口，从未意会要。 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儿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伴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 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逗，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 而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曲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 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 顺着流连不放手，等待 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会更明白相思的哀愁，还没好好的感受醒着亲吻的温柔，可能在我左右你才追求孤独的自由。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有尽头，想去离开都有时候，没有什么会永垂不朽。可是我有时候宁愿选择留恋不放手，等到父亲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 一首《红豆》，即是上环的国语版。今天真的很多谢谢文雅的 Casey。 我很多谢你们，很幸福我觉得在这个环境有这么好的乐手一起。 唱得这么好，尤其是那些歌呢，一些呢就是我们很熟悉，其实全部都熟悉的，不过我呢就在90年代开始那些呢全部都听过，不过就有另外一种感觉，即是话，好多谢你咧，将即系比较上，我叫做即系 comparatively 系新嘅，九十年后我当新嘅啦，就即系摆入去我哋嘅二千零歌里边，因为九十年代后都好多好听好听嘅歌，头先我听咗好多，多谢阿 Casey， 咁啊日后咧，我谂会好多时间。再邀请 好啊 Casey 来一起唱歌， 多谢大家， 多谢。时间差不多接近尾声，愿随我入梦，悠然共你同入梦乡里，内心太累，定含笑入睡，如能预知随时梦醒身边好走着你，爱人美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难以入睡，如能预知明晨睡醒身边找不着你，爱人你可否允许，即使我睡了不会别去怨痛，沉梦去实 睡醒身边找不着你，梦醒身边好找着你。 Good night. Good night.